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英，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生意好啲，两边一齐见啦。咁呢度咧就系 Facebook Live。咁，咦，有人开始嚟啦，嗯。咦，有个即刻有个网友阿佳，又系阿佳，就话我有两个问题。哇，你咁快问嘅？第一，如何说服合伙人一起搞未必会成功嘅生意？ 我 OK 喎，呢个问题。 系叫我一阵先答你啊。 Hello. 第二，就算合伙生意成功，如何避免因分赃不均而搞至散水？冇得避免，一定会嘅。我一阵先答你。OK。 喂，先喂，介绍 Shelly。 介绍 Shelly 先啦。 介绍佢咧。 因為呢其實呢 Shelly 呢就上兩集啦嚟過啦，咁好受歡迎，咁冇辦法啦，咁再要嚟，不過亦都係啦，今日亦都會係 hidden 嘅。咁喺度講講先啦，咁首先啦要講俾大家知，各位唔該，我個Facebook 呢個咁嘅 page 而家爭10+ 十。而家都系385个 like 增， 都仲系咁啊！呢几个钟系冇增长过嘅，仲有15个 like。OK， 加够嘅话咧，咁我就会响城寨呢度咧搞一个小型网聚。咁到时咧，我希望请到阿 Shelly 嚟一齐，有啲咩咧，你现场可以即刻问嘅。因为咧好难得有呢个机会咧，大家一齐去观摩啊，即系大家一齐即系交流一下。因为其实我可能咧，我哋响你身上学到好多嘢噶，你觉得系咪啊？因为每一件生意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讲都很新鲜的，所以我们是非常之欢迎大家去有个交流机会。好了，今天跟 Shelly 来这里讲什么？ 讲做生意咯。 那但哇是得晒添啊，点啊喂，开始吃了这些人是吧，做了两次。喂，其实我们今次讲合伙合当做生意， 所以我刚才很喜欢那两条题目咯。 系，不过嗱，未讲之前咧，咁我有啲嘢想讲下先嘅咧，好嘛？ 好， 咁咧就嗱，咁啊，各位朋友大家小心啦。咁啊，可能咧，你听完呢个呼吁之后咧，你连呢个节目都唔听啦，因为咧要去提款啦，因为咧呢个支付宝余额咧就响5月20日，冇错。仲有 今晚嘅凌晨零时， 凌晨零时咧，即刻咧将你咧就余额咧全部充公。咁你魚裏面咧有幾千萬嗰度，咁恭喜你，拜拜。咁好似老夫子咁樣，咁咧就啲錢就飛走咗。咁我覺得呢樣咁做咧非常唔道德嘅，因為咧即係其實你擺啲錢喺人哋度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即係等於一個，即係或者你使曬佢咯，要仲要好似話係要計你嗰件嘢過咗數交埋錢，咁其實真係唔夠時間俾你做呢樣嘢。因為其實如果喺個文明社會係唔會容許一啲即係私人財產咧。會咁做嘅。呢個 case 咧有啲似咧，我前幾日咧做關公災難做頂替嘅主持咧，都講咗一樣嘢，就話等於好似我哋而家器官捐贈，我係填咗個表先至會係代表我捐啊嘛。但係而家唔係嘛，想話就你唔填就代表咗你係捐啊嘛。喂，呢、這個 body 係我自己嘅，你未得我同意你攞走咗，即等於而家。咁呢啲咧就即係響。一些有法治的國家就真的不會這樣做，所以我都對這件事非常之幸運，小佬一毫子都沒有在裡面，對我來說完全零影響。講一個笑話給大家知道，這件事就發生在去年，深圳的車牌就限購，即你知道其實深圳有很多車的嘛，唯有就用限買你車啦，咁啊點咧？就其實咧，你每一買一架車咧，香港就好簡單，就買完架車，跟住會去運輸處咁攞個牌咁搞掂啦，冇限制噶嘛。咁而大陸唔係嘅，就會限制咗你，因為太多人想要車啦。咁於是咧，佢就深圳咧就個市政府咧就出咗個通告，就話咧會限制，就由幾月幾日開始？唔係，即係話限制。咁於是咧有個記招啦。咁啊，記招咧，咁啲記者就問啦：啊，領導啊，叫領導嘅，領導啊，幾時開始啊？咁個領導唔出聲， 咁樣 ，OK。 十個小時。 跟住咧，嗰啲人話誒，啲人啲啊呢位朋友啲麗根好聰明。咁啲人問啦，咁幾多啊領導？十個月，十月，今年十月，十個星期，十日。 十分钟， 十九 八 七 十秒 五四，即系呢个梗系当然笑话啦。但系即系表示咧，嗰度啲政策咧一讲就要嚟。其实同呢个 case 咧系几似，即系我点攞一次钱，我都点去用一次啲钱啦。就系嗰句啦。但愿即系一个开明民主嘅社会，会慢慢取代呢啲咁。即係萬不講理嘅制度啦。咁另外啦，我今日咧就睇一個 documentary 啦，就講關於果欄，因為咧引發呢個果欄咧就其實點解咧？就話前一排咧感性啦，等我感性一陣啦。咁啊有個伯伯咧就俾架醉酒駕駛撞死咗。咁我反而個重點，我今日睇完嘢之後咧，我就見到佢哋就話咧，原來咧佢哋咁樣做咁辛苦咧，都係得嗰百幾二百蚊嘅啫。推咗呢啲生果都幾辛苦嘅。當你如果你夜晚試過揸車經過果欄咧，你會見到咁同人車爭路啊，其實幾危險，同埋好辛苦。到七廿幾歲都仲要做咁，所以咧我都想講啦。其實如果你係創業創作一個自己嘅事業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咧生活你可以有得揀。OK， 咁啊當然啦，嗰啲其實上一代嚟咗咁，其實嗰班係令到香港而家咁繁榮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啦。所以我點解攞嚟講咧？佢哋就話就算做老細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好過嘅，因為嗰啲錢都唔係好好。咁啊，訪問咗另外一個咧，就話佢哋專係做一啲高級水果嘅。其實你而家去到你見到啦，咁佢話其實都唔係好大利潤。咁於是咧，我就突然間諗起阿沙里，其實喂。如果他肯將啲嘢擺上網嘅話，絕對有得搞咯。 其實我想講咧，已經有一間做咗噶啦。 係。 係啊，仲要係咧，佢個網站就唔好講，佢已經係做到 door to door 送到你門口嘅，你訂咗。 嗯哼。 生意好好噶。 係，但係咧，即係話學你話齋，佢做咗一半啫，都係 manual 啊嘛。 佢唔係啊，佢做曬 e-shop 啦。 e-shop 啦。 佢其實原本咧，佢本身係批發緊啲生果上大陸嘅。咁佢我唔知用咩途徑入去啦。總之佢每年咧。我而家即係豎起個手指啦，就係咁啦。你可以講啦，做緊呢個銀碼嘅嘢喺大陸。 四億，喂唔使多 10%， 四千萬執一年。 係啊，佢仲要係轉手啫喎。 轉手啦，咁梗係啦，啲生果唔通佢嘅咩？ 係啊， 係嘛，冇得係佢。 咁跟住佢就而家做埋啲咩咧？包裝得好好啊，送到去。佢唔係啊，因為而家好多係在家啦，都唔係再係做 hamper 嗰啲咧，即係唔係再做。包得好靚過時過節嗰種一定做啦。另一種就是大家都想食啲冇乜農藥啊，成日都講 organic 嘅生果啊，咩當做不時不食啊，嚟做緊呢啲噶啦，已經。 咪即係好似你上次講咧，話而家國內就即係大陸啦，中國咧就開始做緊一個限制，就話每唔知超過 2000蚊， 其實好少 啦。貴生果入唔到大陸嘅， 係正常途徑。 是，所以其實我講的就是批發咯，剛才我講的那個。但是他講這個是香港直送到你家門口嘛。他就是說你無事，因為生果你人都要吃的啦，醫生都叫我們一天吃一個蘋果嘛最少。其實你要看回現在你出去買一個生果呢都不便宜嘛。 那他怎麼解決那個品質的問題呢？ 其實他入的時候他們都會選過，還有他原商的去做。是啊。 所以呢我又分享一個故事啦。上海的朋友咧，佢都話已經咧係喺網上都買菜買水果好耐噶啦，都過我見佢上次都九個月前噶啦。咁佢話佢已經做咗好耐，咁可能即係超過年幾咁做。咁佢仲要同我講，佢話買翻嚟嘅嘢比喺唔怕爆名啦，你冇家樂福買更好。啊，加上喺國內嚟講，算係一啲中即係中中比。如果你係話喺上海嚟話，如果大家知道咩古北區古尾。咁你知道嗰啲叫係日本人啊、韓國人啊、台灣人住嘅地方，或者叫鬼佬老外住嘅地方咧，佢已經係一啲叫中高檔嘅添啦。嗰度係講到英文嘅。咁你諗下，都比佢做得好。咁你諗，咁即係話佢會係揀啲最好嘅俾你。佢寧願用呢個途徑，唔要中間人 其實我想講咧，我冇做生果，其實我都有一個小副業嘅。我是直送一些只是做給一些喜歡享受一些高級食材的朋友，我都是做 door to door delivery 的。 是 直送什麼呢？直送生蠔啊、蝦毛豬啊那些這樣的東西。其實為什麼會新鮮呢？因為其實我是做收到 order 才去幫他訂那件事、那你變了，譬如我逢星期四五六我才回那些飛機貨的，咁你打緊一個禮拜前話俾我聽，我禮拜六有 party， 咁你諗下我禮拜五晚落飛機，禮拜六之後送俾你，夠唔夠新鮮咧？咁我已經可以 guarantee 到個 quality。 嗯。 但係我就只係做 door to door 嘅 contract 同埋 傳箱咯，傳箱 因為 佢就唔會拆櫃咯，即係唔會拆箱咯。 因為其實佢一個完喺機場過完個 headset 咧，就即刻我送出去噶啦，已經係。 呢個 business model 有得諗喎，真係嗬，即係直情成個係啱合理嘅。 唔係，其實有做嘅，你 做咗添咯。 有做的，咁同埋就係、是、嗰啲咩之前啊乜乜魔嗰啲咧，佢都有做直送嘅。咁、但係其實只不過就係話你睇你點樣去操嗰、那個買手要好準咯。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就會去穩定邊幾個做呢一個嘅供應商，而肯定到佢啲貨定 OK， 你先敢做。如果唔係唔敢做呢、這個。 咁其實我哋今日咧都有個題目就係講就係話你件貨。即係頭先我講話，有啲生意其實真唔係難做嘅。 嗯， 即係你只要配合一啲科技啦，配合一啲，當然啦。不過 end up 我哋講到尾， 嗯， 頭先我哋講嘅重點就話見貨一定要得。 係啊， 我哋咪話咯，你有幾快嘅 respond 都好，覆咗人哋嘢都好，你套架撐點好都好，你裝修幾靚都好，你個網店幾好都好，最嬲咩啲貨唔得嘅話，講嚟係嘥氣。所以咧，你一定要咧憑你自己良心。是話俾你知一定得嗰件嘢。好啦，咁啊，另外問你一個問題啊。 嗯。 頭先我哋都喺食緊飯嗰陣時咧，好開心。而家每一次咧做呢個生意好啲咧，咁之前同阿 Shirley 咧交流一下啲做生意，因為其實佢同我都係好中意創業嘅。咁嗱，你啊覺得嗱，我講過啦，阿 Lance 記得噶啦，我哋開始做呢個節目嗰陣時候，我問做生意最緊要乜嘢啊？嗰陣時候我哋答嘅答案係咩啊？ 嗰陣時就呢樣嘢咧，我應該都幾有嘅，即係以前靚仔啊嘛，係咪？嗯， 幾難啊！呢、這個咧係抄自阿周星馳嗰個咩啊？嗰套咩啊？行運一條龍啊！喺茶餐廳問 溝女啊咁樣啊， 溝女 咁啊，真係得嘅喎！因為咧講真，靚仔咧嗱又 咁，我咪好得咯。你好，你唔係唔得，係你老豆唔得嘅，生你咁出嚟。 嗱，咁你講真，你靚仔，我哋上一集、上兩集都有講，有著數噶嘛，自己做個 key opinion leader 啊嘛，你自己去賣翻啊嘛，嗰樣嘢， 呢個身同感受， 啱唔啱啊？ 係，冇冇講呢個啦。咁其實你又覺得做生意好緊要嘅咩咧？基因。 做生意其實個基因就係話，首先你用乜嘢心態嚟去做呢個生意先。 嗯。 嗱，頭先我哋講有一個 product 嘛，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上一次我都講啦，如果你就咁諗住我去開一個網站，咁我就有生意嚟噶啦，哇！咁聽日 又或者 我委任卡片做 CEO， 你真係有噶？ 又或者頭先你食飯嗰陣時講一個傻故事咧，就話又或者攞好多錢去裝修個 office， 裝修到靚一靚。 啊，咁呢個我見幾個喎。真的認識幾個不行的，是一定不行的。因為昨天在什麼 FIFA 網站就訂了很多二手電腦出來。其實那間是創業了，他自己說的是因為要撤離，一半的電腦很漂亮，半價賣出來，未過 warranty。即是你這些已經看到了。為什麼你一定要開公司要添置新器材呢？我想問。 我也覺得是。 是啦，即是我想問，為什麼你一定要買件傢俬回來呢？ 是。 為什麼你不會去想一下，其實創業有幾樣東西，就是你有沒有這個，反而我會想就是你不要賺多少錢，你要想你預了輸多少錢的。 是。我絕對認同。還有就是說，你剛才說得很對，所以我頭幾集已經說，最好你呢那件事呢不要跟地產霸權有關， 因為這個 通常是浪費最多錢的。當剛才你說我們說有些人就裝修裝得很漂亮，那 get up 你簽個約原來一年兩年的，不要說一年 extreme， 計你兩年三年，其實很快就過了，可能你錢可能剛剛好找到了，或者 break even 之後，跟住你就已經說要撤離了。 咪所以我會覺得咧，其實如果初創業嘅人咧，有幾樣嘢我會建議做，但係你真係問一問你自己，你可以接受嘅失敗率有幾高先？ 嗯， 即係話你要諗下你最終能夠承受嘅嘢，你譬如需唔需要借錢啦、啊？呢盤生意，你個成本要幾多啦、 啊？你咧，你有冇試過借錢做生意啊？ 咪同你一樣好蠢咯、 啊！唔係唔係，即係但係你有冇問過屋企人借過錢啊？ 冇啊，我又好自豪喎呢樣嘢。 我有嘅。我有的、啊、我借的、啊、我試過問家人借的，但是這個起步咯、啊、但是後來、以後所有我都不會再做，因為呢其實這種 有很大的 burden， 有很大壓力的、這個、都是 有的，你因為始終人家、啊、即始終錢不是自己呢、啊、即可能另外一種東西，我自己覺得其實就是個責任心， 是、啊、 責任心，這個責任心呢不管你是、創業好或者是做生意什麼都好，其實都一定啱用的了，廢話來的。不過很多人都真的沒有用心去聽這件事，我只可以跟你說，我不可以說什麼人，只可以我不能連 category 我不可以說什麼人，我將身邊有人是可以呢、有些事做做下不做 哦，好大把，我都認識 見過呢、啊、結果呢還是幫我做緊嘢喎，咁結果呢我就以後、啊、我以後唔會，我唔會再搵呢啲人做嘢㗎、嗯、因為其實咁好大劑㗎，咁即係點呀， 咪同埋冇責任心囉呢樣嘢， 冇錯呀、啊、咁所以呢我就寧願辛苦啲兜另外一條路，我都唔會再搵呢啲人合作， 同埋自己都要問下自己，其實你自己譬如我係 office 打工咁，你今日好多人都做到 manager grade 呀、啊、主任 grade 咁、 嗯嗯， 其實我以前呢，我成日坐喺度打工嗰陣時咧，我會諗，喂，我幾時可以唔使打工？我唔係嗰啲好 hea 咁樣諗嘅喎。 嗯。 我會唔會有一樣嘢可以諗咗出嚟？我係可以 sustain 到自己嘅生活。嗯、我唔係唔去做嘢，只不過我做我想做而開心嘅嘢咧，即係我有咁諗嘅。 咁我想問你，而家你開唔開心？你做嘅嘢？ 而家滿足感有㗎。 嗯。 最緊要呢樣 咯，最緊要呢樣咯，係其實好緊要嘅。我諗我同你心態一樣啦，我每一日做緊嘅嘢都好開心，我為自己做嘢，同埋每一樣都係我實現緊我嘅夢想。 啊 ，exactly 就係咁樣，即係呢一樣嘢你其實會係有個動力咯。即係話如果好似咁，我頭先話啊，你 product 有啦，網站有啦，我假設你有基本嘅客群啦，咁、 嗯、 但係好啦，三個月後，咦，你冇好好去聆聽住你個客喎，個客開始走啦喎，去到第六個月，咦？或者有些人是這樣的，通常呢就是在公司上班工，就自己有一點副業這樣呢慢慢做、嗯、那做做下有公司忙了，他又會有些藉口放下先咯，所以你看到 Facebook 有很多呢，得那幾十個 like 百零個 like 呢，就是那些做了幾個月真的有的，這些就不做的，因為他最初就是想著我最便宜的成本就是在 Facebook 上開一個這樣 的,、嗯、的一個專業，咁跟住就可以做到生意，但其實佢冇諗就係你嗰、那個那個 target audience 喺邊度嚟啦，你個目標客户喺邊度嚟啦，或者你有冇計你足夠？譬如咁，我就算營運個網站，我俾一年哦幾千蚊咁啊，舉個例啦。咁我其實之後我有冇廣告費呢，或者我點樣去揾呢個客呢，或者我要唔要貼個街招啊？即咁諗好多嘢咁，賣唔賣個廣告呢，我點樣俾人知道我有呢個 product 咧？咁我究竟我賣個 product 好，定賣下我個 brand 好呢？剛才我們都說了、 嗯、 有些客人就是為了立刻要想，我看完大家都有看到天王廣告了，是不是、 嗯、 其實我想 你說黎明不怕說了， 是啦，就是天王廣告，你想想有三四百萬人看過的，我也有看過，我很喜歡 有幾個 share， 哇厲害，那些真的實在 六萬 share 真的不是一個小的數目、啊、 即其實我也有客人問我，我都不喝咖啡的，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貴，要幾百萬去拍呢個廣告，佢話：咁你覺得你賣完呢個廣告，其實根本都唔會買翻咁多錢嘅咖啡噶啦。咁其實嗰個 point 唔係講緊嗰個客做呢件事啊，我好肯定嗰個咖啡個品牌唔係為咗即時要吸納翻幾多生意。 嗯、 其實佢係要喺好短嘅時間話俾人聽，你記住我呢個牌子有呢個咖啡。 不好意思插插嘴，因為你講呢一個即係咁大喺網上做嘅廣告咧，我唔怕啦。王維基之前佢試過咧，買起成差唔多全部地 方，好勁嘅， 所有廣告都做。咁我識個朋友幫佢做入面做設計啦、嗯。其實你覺得呢兩個廣告咁樣做， 比 成功咧？嗱，一個咧就係啦，喂你。 你搭親地鐵，譬如佢將軍澳站或者唔知黃大仙站， 好中意啊 Lens， 都有啲漫畫度咧，你搭車梗望，係逼你一定望到嘅。另一個咧，你就係一啲人係主動咁去 share， 佢哋哇入面正喎，秋水喎，黎明喎，又乜林日曦之類乜乜成喎，你覺得冰隻果啊？如果你哋個客，你會揀邊個廣告咧？ 咁樣嘅，應該因為其實一年比一年唔同啦。係嗰、那個真係黃山嗰只太燒銀紙啦。如果你問我， 好似嘥3000萬嘛。 係，同埋因為嗰個其實如果喺我就唔係賣廣告，即係如果以我做數字營銷，我一定揀天王嗰只。係，因為只要天王嗰只，頭先我同你講咗啦，一搭通咗，咁就即時我就 check 住曬呢堆人啦。 嗱，係啦，我都咁講啦，可能同啲讀者消下毒先。啲讀者話。咪呢啲聽眾話：喂，切！我都唔係呢啲咁嘅大公司嘅啊，即係 marketing 咁，我 關咩事咧？ 關我咩事咧？唔係㗎。如果你係做相關嘅，例如話你做乜，你係做 marketing， 你係做 design 嘅、哦，做廣告嘅，咁、你咪知道呢班人會將未來 trend 點諗咯。你仲叫佢去落地鐵個 trail sheet four sheet， 我話俾你知啊，嗰間母公司叫 JC Deco 咧，話俾你知啊，遲啲股價你要抌好快抌。 是啊、 除非他轉行賣賣呢個， 唔係，除非他好似上次咁樣賣嗰塊，開始用嗰塊嘢再去諗諗，可能得嘅。 我話俾你知，唔怕講啦，係見過佢香港嘅阿頭噶啦，佢諗下諗下諗下諗下，都係結果都係 turn down 咗，咁即係都係唔肯行，因為咧其實咧一啲大企業咧，好似航母艦咁要轉彎唔係咁易嘅。咁呢啲亦都係我哋細公司咧，嗱聽得呢啲一定係細公司。咁但係啲小企業咧，就係我哋呢啲發圍先至有發圍啫嘛。佢唔喐啊嘛，你唔喐咪你喐咯。 係啊，係嘛？所以其實嗰次咪而家咪成日有啲咩感謝日咧，喺銅鑼灣嗰個百貨公司，佢其實之前有個訪問接受咗，其實佢好想轉型啊。但係其實你唔好忘記佢坐喺度嗰啲高層咧，坦白講，佢唔係咁容易轉到型。第一，佢個 size 唔細，可能過五關斬六將。咁但係調翻轉，如果有些人容易轉到身的，我咪即刻借下去咯。 仲有啊，頭先你攞呢兩個比喻咧、其實非常好啊，我多謝你先啊 ，Lens。呢、兩即係 set 咗個炮台俾我，一個3000萬，一個500萬，你估下佢 reach 到嘅 target audience 多定係嗰個啦？那個過目，我又都唔會有任何嘅手指毛喺嗰個 four sheet trail sheet 嗰度。 嗯， 邊個睇過我點知啊？沙你睇過3次、啊、你可能望住黎明喺度 J。可能追咗10次，喂，冇人知過呢條數係 God knows， 咁 唔係黎明嗰個一定知， 但唔係黎明嗰個一定知咯。咁呢啲好明顯，所以咧，其實有陣時咧，王維基即係我唔怕講啦。其實佢某程度上咧，喺前半生咧，我都幾欣賞佢。但係玩到呢度咧，由佢搞電視台咁，跟住到咩，佢已經我覺得佢好似失咗嗰個觸覺啊。他以前搞那個、回撥電話呢， 哇正啊， 條橋就是說未有的，但是他現在做這個電視又好，電視台又好，一個沒落行業，再加上你現在自己賣直銷，大佬肥佬你十幾年前都掛了。 其實呢我覺得他可能有少少後悔，因為為什麼呢？他當時那些 content 呢的內容很正的嘛、他是用 content 來做那個 shopping car 的嘛、但其實如果他肯持續他繼續 keep 住做這個 content 呢、其實我可以肯定他有機會可以是第二個， 是因為咧，頭先你講緊你話嗰、那個賣生果嗰、那個， 係啊， 都四億喎。喂，搞咁耐，黃維基都應該做唔到嗰個數啦。咁你嗱，我唔知佢幾多啦，四億一定冇啦。如果佢聽有聽呢個節目嘅話，你諗一諗咯。 佢 call 我哋， 你快 call 我哋咯，我幫你搞掂佢咯。即係我唔， 唔係而家佢而家玩緊咧，就係寬頻玩法。我喺屋企樓下見到咧，已經係一大張咁樣幾人高嘅嗰啲廣告，一格格咁樣百佳咁樣咧。就印出嚟黐咗啲橋底啊，啲檔眼，我而家揾緊啲咁嘅方法，揾寬頻方法去宣傳。 喂，佢冇 唔係啊，因為其實佢 有冇病啊，真係。 其實我想講嗱，即係行內嘅咁講啦，唔係咩啊。其實有兩個 similar 嘅 shopping car 啦，一個就係馴便利店嘅啦，係、一個就馴佢啦。咁其實 so far 嗱用家啫，真係嘅，即係依個純粹我聽翻嚟嘅資料咧 feedback 啦。咁其實係 so far 係便利店嗰邊係比較生意好啲嘅、所以其實佢哋都 多謝啊， 係sorry， 中咗名嘅， 咁都聽到 嘅，咁都聽到， 犀利嘅真係無意中咁勁啊， 係啦， 又中關鍵字啊，係 啦，喂，咁你咁你變咗其實咧，因為其實最終咧，我成日都話唔一樣嘢嘅成功嘅同埋失敗，其實係應該係最後嗰個買家，即係你嗰、那個。 市場去決定那樣嘢啊。咁因為其實嗰個幫襯，因為都要俾年費噶嘛。其實嗰個平台我唔好似嗰邊嗰個就唔使俾嘅，阿黃生嗰個就俾上架嗰啲咁嘢。咁但係另一邊嗰個要俾年費啊，唔平噶，都咁樣咁多錢嘅都要。咁但係嗰邊係賣得比較好， 即係我因為佢做開零售嘛，你係學零售嘛？ 唔係啊，佢係用咗嗰套嘢。即係我哋嗰套嘢， 係啊， 所以佢一開始佢標呢個 platform 嘅時候，佢 已經 中定曬 啦， 所以佢已經知道曬你嘅喜好 behavior， 咁變咗佢知道你，譬如我今日你買開呢支水就好飲嘅。 而家黃生仲夠膽死，而家就係拉個二拉架喺度印嗰啲一格格喺嗰度。 啊，係啊， 咁喂，大佬， 或者佢可能收一格格廣告費，頭先我同你講話唔好 work 嗰啲咧， 都。又係嗰句咯，如果阿 Lens 對住個榴蓮可以追到嘅話，係 啊， 咁個榴蓮或者阿黃生係唔知噶嘛，即係原來阿 Lens 對住咁樣，咁如果佢知嘅話，佢可以重點， 誒唔好撥，嘣嘣聲個咪， 重點， 開 大 難俾你， 重點 send， 重點會 send 俾佢噶嘛，咁所以咧，呢個我哋真係。唉，又要真係好唔好？ 同埋佢可能燒得太快啊！嗰幾千萬咧，一個月就過啊！佢嗰個即時佢做咗好好嘅生意啊！但如果你問我咧，我會將佢可以分開，哇唔止喎，可以幫佢燒三年都得喎。 喂，另外咧，生意基因啦，咁你頭先講一個好重要喎，仲有最後一個，有冇一個？ 其實基本上就係你能夠承受到幾多嘅失敗， 同埋咧唔好諗，唔好諗住話一步登天。 係。 一開就揾錢，我唔係喺度講笑，唔係喺度同你講講笑啊！我真係遇到好多人係以為一開生意就掂， 係 即係冇中間嘅，一嚟就得開同掂中間 冇啦。冇中間嗰、那個， 中間冇嗰啲嘢㗎， 冇喺 嗰 邊度 就㗎。 我今次嗰啲咩本土派一嚟就建國，中間冇嗰堆嘢。 同埋咧，其實有啲少少咧，我會建議咧佢咁樣嘅。佢如果真係決定攞嗰樣嘢翻嚟，佢自己一定要你，就算你幾唔中意嗰樣嘢都好，你。找十個朋友，你送給他們用，你告訴他們，如果我給你用這件事，你用多少錢跟我買，就即你要那些人不要 peace 你，即是不要說， 是朋友而已，給面子，不要打斜他，但是真 的好啊，你這件事，你做，因為其實很多人呢，真的沒有拍得失了個朋友的嘛，那你給我用，我就是這樣說兩句，我 OK 的，你做 吧，啊、 其實是害了你的， 我想 說， 死 給我家姐一定死，我家姐什麼都，哇，好啊， 其實 你本身拿東西回來，其實你自己一定喜歡先的、因為其實我發現我都有這些這樣的客，有這些 business model， 他很喜歡，他很想你跟他說為什麼你不喜歡我的東西，但我真的很值、啊、市場真的不行、啊、或者你如果要得的話，你要扔很貴多廣告費、啊、你得不得的、你要計數、啊但是其實他都是硬硬想給你說得，我已經知不得，很明顯幾個月之後他就 certify 了、但其實你自己真的要想，不要說因為我很喜歡這件事、主觀願望你不去做一下市場比較，如果你其實要 search 一下，如果同類型的產品是怎樣的，即係做多啲功課咯呢樣嘢。 嗱，今日我有個大陸嘅朋友咧，就問我，佢而家做緊一啲美容產品，就喺成都度銷售嘅。 係。 咁想問我點樣可以做好啲生意？佢賣佢啲客咧，主要就賣俾啲即係美容院嘅。咁我都好似你咁講啦，問曬佢啲嘢，問咩咧？起曬話啦，市場有咩競爭對手啊？ 你啲牌子，我第一句問你保健美容我好熟啊。第一句問就係佢啲產品喺邊度嚟㗎？ 冇錯啦，我都問佢、Where it come from？ 佢話咧就國產嘅。哇！即刻個樣子即刻衰咗。 sorry 啊， 冇人辦啦，呢個我都唔用啦，係咪先？咁我首先我問咗呢啲先啦。其實而家大陸咧，話俾你知咧，好多呢啲咁嘅產品咧係大陸做嘅啫。然之後就掛一個外國個 brand 咧，然之後咧就揾好多好多錢噶啦。正如我講，我哋話有一集想同你講下傳銷。嗰間叫咩話？嗰間公司你而家轉車銅鑼灣，你見到嗰啲咧？ 但真係好得嘅喎！ 好得，佢哋啲制度咧會令到，其實咧我哋頭先所講，佢咧啲催眠，但你唔好理，佢有啲嘢你係學到嘅。 心理學， 心理學嚟嘅。 群眾壓力。 咁啊，我呢度即係都總結個例子啦，就係話其實咧，如果你冇啲基因嘅話咧，其實咧唔緊要嘅呢個。 仲有一樣嘢補充少少就係有咩技能？ 技能都有的，我之前都講了技能，即是說你將你的技能怎麼 apply 在這件 product 上，即是這件 product， 即如果你去賣東西說我不 sell 東西，你都不要去做了， 是啦， 是啦， 有些人就說我不懂說話，我不是能言善辯的，我人不喜歡說大話的，那就行了，拜拜。 但我靠努力行不行？靠真誠行不 行？真誠跟說大話兩，即沒有說，沒有， 不是的，那個人根本就不想去 sell 東西， 是啊， 係啦，但係我又想買到件嘢，佢諗住我怎放上網，唔需要解答問題嘅，講多兩句都唔肯嘅。 反正我朋友唔會睇呢個節目，我一陣間下一節我爆一爆我朋友呢個失敗例子俾你聽啦。 我都有失敗例子啊。 好， 生有啲。